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41集，夏九家还没有从沈西等于同桌的冲击当中恢复过来，可数学老师要求写题，他自然不会推辞扭捏，起身踏进过道，走上讲台。 题不难。 夏九家抽出一根粉笔开始写题，但因为被沈西等于同桌这件事情搞得闹心，习惯心算的夏九家百年难得一遇的错了。 0.767 等于括号二分之一的 t 除以5730次方，那么 t 应该等于2193。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夏九家粉笔落下却写的393，拍手下台。 比沈校早。 沈西那道题更难一些，写倒数第三步时发现皮冻离开，抻着脖子瞄了一眼，正好看到 0.767 等于二分之一的5730分之 t 次方的内行，对着393的得数微微一愣，在心里做了两遍，又在黑板上面演算，最终确定水晶皮冻他写错了。全班同学都在看着，想到皮冻那个超要强爱面子的性格，沈西叹一口气，开始瞎写得数，比夏九家离谱很多。如果皮冻做错我做对，皮冻面子上挂不住啊。如果皮冻做错我也错，多少会好一点吧。哎，果然看到两人答案，数学老师怒斥： 沈西，你这个错不应该犯啊，我上学期反复强调一个假期就全忘光了，这样散漫绝对不行，别看期末打150，你要这样下去连年级第二都别想要了。好了，咱们看题。 Fx 等于负一减二分之三引派。 沈西挑起一边眉毛，没心没肺，几个小弟发出嘘声，没有同学还去关注夏九家的393。 幸亏沈西也没写对，没太丢人，这都是怎么了？ 感觉皮冻真不喜欢坐在一桌，接下来这一天沈西十分老实，没再惹事儿，只是猛学，刷刷刷的持续写题，希望在本学期可以实现试试。夏九家从近距离看有点心惊，以前知道沈西努力，却没想到比认为的还花时间，上课写，下课写，午休写，晚休写。上个学期夏九家在沈西前排看不到，还真以为对方也有在休息。提出条件那个时候，夏九家没有料到沈西会这么拼。他想起一夜萌萌，纠结半晌，终于在自习课用胳膊肘碰碰，也不抬头。 对了，沈西，我觉得你要注意吃饭、睡觉，还有休息。 嗯，我心里有数。 你要非常健康，我才可能试试。否则，就算能考第一，我也不会去试的。我不接受另一半是病秧子。 我心里有数。 不然取消约定好了。我当时 不行。说了试试就是试试。 哦， 放心，我真的有数。知道皮冻担心自己，沈西美到不行，他能感觉出来，自从那个 kiss， 夏九家有一点躲着。 虽说那天从叶萌萌家里出来之后，夏九家又恢复交流，但也只是问点问题，比如觉得萌萌真能上985吗？怎么还能光挑着一边眉毛呢？如今明白夏九家并不是厌恶自己接触，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，这一下子心又热起来。他合上书，扯出耳机塞进耳朵听 FOX 新闻，在正常语速以下边听边默写。夏九家见他刷刷动笔在白纸上快速勾勒，大约一分钟后开始填空补全，看到这样十分好奇。 沈西，你在干嘛？ 嗯，默写。个人认为啊，练听力的最好方式就是正常语速跟读跟写，把每个字都听出来。我习惯于一篇新闻连听三遍，把每个字都默出来。 听什么？ FOX 新闻。 嗯，我倒没有试过这种练习方式。 不然比赛？ 比就比啊。 沈西摘下一边耳朵，叫夏九家塞进左边耳朵，偷偷的把掐着两根线的东西往上撸了一截，让线分不太开。夏九家照做。沈西把笔交到左手，在夏九家纳闷的目光中解释， 我左撇子都可以用，我小学的时候左手写字儿，勉强扳过来的。 哦， 因为在用同一副耳机，线又非常短，两个人紧紧靠着，一个用左手写字，一个用右手写字，中间两条胳膊挤着蹭着，时轻时重地摩擦着。沈西觉得这种水晶皮动没意见的触碰真是难得，在脑海当中意淫了片刻，沈西切到下一首歌，女声响起，一刹那间两个人都刷刷刷地写。要赶时间，他们盯着稿纸，手速极快，散发出来一种很骇人的气势。夏九家也写，之后一分钟开始补全。旁边前后被这气势强烈震撼，目瞪口呆，从自己书桌里偷偷拿出手机，点击视频，开始拍摄。夏九家在和沈西默写比拼，没功夫理也懒得理，随得前后乱搞。于是在前后的视频当中，有两张纸，两根笔，还有两只漂亮的手，一只骨节分明，一只柔软白皙，一刻不停地在默写。几十秒后又回头补全，很快一排一排句子出现，语法单词全都很难，两个人字都很舒服，尤其那只柔软白皙的手写下来的，简直像是印出来的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字数越来越多，内容越来越全，来回三遍以后，终于从最开始的支离破碎残缺不全，变成一篇完整英语时政新闻，还很赏心悦目，竟让观看的人有种特殊的爽感。前后头回发现，看学神学习也能有这样的爽感。夏九家与沈西开始默第二遍，前后另起一条视频，一边拍两个人的手，一边举起手机拍两个人的脸。沈西与夏九家同戴一副耳机，一个左手写字，一个右手写字，轻轻靠在一起，气氛有些暧昧，都有顶级颜值，一个美一个俊，表情却很认真，完全沉浸在了练听力的快感中。前后还加上了一句解说， 听三遍默写新闻，第一遍主要听懂，第二三遍。 就这么着，两节自习前后拍了多条视频，除去英语还有两人做数学的，一起写同一张卷子，选择填空全是心算，基本一秒钟都不停，呼呼地往下面进行， 偶尔在卷子的空白处写两三个看不懂的鬼画符，立即回到题目就选出来了，填得上了。前后一向八卦，把几条视频发给同班还有外班的几个好友， 看看R中第一第二学习时的情景，跪吧。 而后当天晚上，也不知道哪个贱人把几条视频上传到了短视频 APP， 还包括了露出脸的。短视频题目就叫学神 boys 组合做题直播一，学神 boys 组合做题直播二，学神 boys 组合做题直播三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